症。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暑假，别让安全意识和孩子一起放假。暑期是学生意外事故高发期，就在本周一，三名小学生在北京通州区于心庄潮白河橡胶坝处玩耍时不幸溺亡。而据了解，自2011年以来，在潮白河溺亡的学生已有10余人，全都发生在暑期。溺水、车祸、拐卖、摔伤、食物中毒，安全警钟屡屡敲响。那么，暑假里如何让孩子远离意外伤害？每位公民和整个社会需要建立怎样的安全意识？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正值暑期呢，学生享受愉快暑假的同时，安全意识有所放松，容易发生安全事故。根据全球儿童安全组织的调查显示，意外伤害已经成为中国1到14岁儿童的首要死因。那么暑期都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帮助孩子远离危险？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共同构建安全的防护网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嘉宾跟您来共同的讨论，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中来。您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首先还是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教育学者、中小学数学教学报的副总编辑邓兴军老师。邓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另一位呢是评论员刘鹏飞博士。刘老师欢迎您。 传艺好，听众好。 就在本周一呢，有3名少年在潮白河的通州段溺亡。那这3名男孩呢是同班同学，都是11、12岁，下学期就将升入初中。有目击者称呢，这3名男孩是在橡胶坝处玩耍的时候，因为水流很急，坡度很陡，意外落水的。那么也根据法制晚报的记者了解到，潮白河发生溺亡事件在暑期呢并不鲜见，事故呢也让家长沉浸在悲伤之中。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勤务指挥部的统计，每年的寒暑假期间，学生受到意外伤害的警情都有所增多，而溺水呢又会是暑假安全的一个头号的杀手。为了增强学生的暑期安全意识，110的接警民警也是走进了校园，给孩子们上了一堂防范课。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北京电视台的录音了解一下。 据北京市公安局勤务指挥部的统计，每年暑假期间学生溺水的警情较为突出。为了避免类似的意外再次发生，2015年7月10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勤务指挥部的民警来到第5中学分校进行安全防范教育。 因为我们每年的夏天都会接到有学生溺水，在这里首先向大家提示的就是出去游玩，第一就是不要独自一人到那种不摸底或不知水情的地方游泳。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学过游泳，但是不要大意。如果发现有人溺水了，及时的报警或者跑去找大人帮忙，千万不可贸然的自己就下水去打捞或者是营救。 那么 么除了溺水事故，还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暑假期间尤为突出？如何帮助少年儿童来建立起安全和自救的意识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请他来介绍一下。宗主任您好。 你好。 嗯，为什么暑期会成为学生意外事故的一个高发期？可能会发生哪几类安全事故呢？ 暑期所以容易发生这些我们叫高危事件，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缺少监护，不像平时呢学校有老师，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回到家里呢还有父母的监护，而暑期呢恰恰是一个各方面监控的一个空白区，老师家长不到位，尤其是流动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家庭监护和社会监护的一个最大的空白，就是因为监护不到位，所以很容易去诱发很多很多的这种高危事件，除了刚才你们所谈到的溺水，那么还有交通事故，还有走失，还有犯罪。犯罪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意外事件，但实际上呢，在寒暑假也是最容易发生的。很多东西呢，它不一定是直接的犯罪，但它属于高危行为，也同样会诱发犯罪。这就是暑期青少年多发事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和特点。 嗯，那您觉得学校、社会包括家庭哈，应该如何加强这种少年儿童的安全和自救的意识呢？ 作为学校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呼吁要加强安全教育，要加强自护教育。据我们所知呢，学校也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呢，或者最大的空白还是家庭教育的这种缺失。一方面呢是父母的监护不到位，另外一个呢就是青少年，尤其是中小学生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跟他讲了这些问题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一个预判，做出一个清醒的这个了解，所以他你讲了也没有用。那因此呢，我们要求更多的是父母的监护人呢能够去更多的陪伴和管理孩子，但是呢这一块呢据我们所知是很难要求的，所以我们也在呼吁光教育家长是不够的，必须把法律上的短板给补上。这个短板是什么？就是如果儿童在家期间由于父母的监护的疏忽不到位，出现了意外的伤亡事故，要追究父母的监护责任或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只有这一步补到位了，家长们才能真正的意识到或者真正的紧张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责任。 嗯，好的，感谢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主任宗春山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宗主任。 好，谢谢。 嗯，好，再见。刚才宗主任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哈，就是监护人这个孩子发生了意外哈，可以追究他的这个法律责任。其实刚才在节目之前也跟两位也聊过哈，其实两位身边也发生过在暑期哈，也有这样的意外事故的发生。刘老师， 刚才我们底下聊天时就谈到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因为我读初中时是78年，大概是79年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在初二的时候，就在暑期，就是因为意外事故就失去了生命。当时对我们同学的打击，心理打击非常大，因为他的母亲经常会到我们班级里来看， 嗯， 也去那时候真是就所谓的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安慰，那时候也自己也很小。实际上到现在我们的初中群里，大家可能现在还在经常议论这件事情，对我们自己的这种心灵的那种创伤，因为当时就。突然觉得这生命就是那么样的脆弱。昨天跟你在一起聊天的一个人，他是我还现在还清晰记得，就前一天我们俩在一起操场走，他脚不幸就被一个钉子扎了一个脚掌。 嗯， 我还帮他拔钉子，就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你想过去已经将在应该是将近40年了，是但是对我来说就那种就感觉就像昨天一样。说这种东西是往往对人，我们仅仅是个同学，但是我们就如果设身处地想想他的父母。那种的伤痛应该是难以忍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看报纸，突然看某某某不幸溺亡，你就感觉哎呀很可惜一下，就感叹一下过去了。但你想想跟他心有关系的人，如果是同学，如果是邻居，如果是亲戚，如果是父母，那种伤痛是很难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感同身受。 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要感到这种生命真是那么样的宝贵，失去的就不会有。所以说我们一定的无论怎么讲，无论讲的多么烦，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对，今天我们讨论是一个很沉重的这么一个话题哈。这个暑期孩子溺亡的，或者是发生其他意外事故的，这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如果摊到某一个家庭来说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事情啊。邓老师， 关于这个溺亡的事，每年的暑假，我们通过新闻媒体都能看到很多，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家的几个孩子啊同时溺亡。这个溺亡对一个家庭来讲真的是一场灾难，尤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不瞒您说，就说你像我的孩子也十多岁啊，其实我对他也是非常担心的。比如说他有时候会一个人去上学，那么这个路上的安全问题，包括就是我看到新闻媒体里边出现一些孩子丢失的、溺亡的、交通意外的，包括种种发生一些个不幸的事件让这些孩子离开人间的，我觉得都很悲痛。我就在想我们怎么样能保护好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健健康康的陪着我们长大。刚才那个宗老师也讲到了很多的原因，其中提到了一点我感触特别的深，如果说能加大一下对家长的惩处力度，是不是家长就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关注孩子的安全上。我觉得钟老师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这个有道理呢我觉得是难以实施的。这难以实施在哪儿呢？就是说作为家长，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发生意外，但是他发生意外了，他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到底归到哪儿去？是不是必须通过惩罚家长的方式才能刺激家长关注自己的孩子安全呢？我觉得孩子已经没有了，家长本身是很悲痛的，现在你再接受他惩罚，他已经没有感觉了。就包括刚才我们新闻那个由头里边讲到的潮白河畔的那三个孩子，其实这个意外的发生是很偶然的，但是我们分析一下，偶然里边必然是存在必然的。比如说这三个孩子暑期里边没有大人监护的情况下去到水里边去玩啊，有的还说他就根本就不会游泳，那不会游泳的孩子应该远离水才比较对。第二，那么这是潮白河是一条野河，它没有经过任何的规范，那么作为一个河流的管理部门，那有没有在醒目的地方提醒我们的孩子们要注意安全。第三，我刚才还听了一句，我不知道这个句准确不准确，就他那个香蕉坝呢比较陡， 对 啊，这个陡呢，其实我们孩子掉进去之后，你就很难再抓住机会再上来了。那我们当初修这个堤坝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修得缓一点，或者有点小台阶儿，掉下去之后我还可以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再爬上来。我们分析了一下各种各的原因凑在一块，导致了这三个孩子的溺亡。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来关注孩子的这个安全，远远要比我们家长要专业的多。 其实很同意邓老师说的这一点哈，其实它不光是一个监护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说白了，我们需要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安全的环境哈。其实也有教育学者跟您的观点是相同的，好比说这个溺水这件事情，有的教育学者就认为说，行政部门应该加强河道和湖泊的管理，尤其是在暑期要做出相应的措施来避免青少年的下水游泳，好比说在旁边立这样的一个警示牌，还有呢就是加强这个救援的机制，比如说发生这种事情了，打一个电话，能不能迅速的啊进行救援，这都是很关键的。另外呢，还有一类安全隐患呢，就是交通事故。那么交通事故导致青少年伤残或者死亡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是意外事故的第二号杀手。那么对此呢，也有人呼吁说，整个社会的这个交通体系应该形成一个良好的风气。什么样的风气呢？应该说是车辆主动避让行人。其实我就有这么一个体会哈，就是好几个孩子在一起玩，这个家长就在旁边不错眼神的就这么盯着，这孩子在玩球，生怕这个球滚到大马路上来了一辆车啊，把孩子再给撞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这个环境也是挺让人堪忧的。 我觉得交通问题特别的严重，也特别令我担忧。前些年我在做新闻报道的时候，其实对这个交通安全事故是非常关注的。好像有一个数据啊，说每年因为交通发生意外导致青少年死亡的，平均一天消失一个班。那一个班什么概念呢？我们小学的班的班额是40人，中学的班额是50人。那么一天一个班，那我们就40×300，那么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就可以想一下，每年我们有多少的孩子消失在了车轮下面。所以交通安全事故 我觉得应该是国家的事，应该是政府的事。当然了，就是要加大一下对司机的监管。今天早上起来啊，我去过马路去过马路，那么我走的是人行横道，走的是绿灯，但是也有左转弯右转弯的灯啊，那谁也不让谁，这个谁也不让谁。我觉得如果都是这样的一种交通意识的话，这个安全事故迟早都会发生，我们孩子的安全简直一点保障都没有。我也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不是在弘扬美国人有多好，但是至少在这个交通意识上他们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因为当时我是考察的是学校，我跟的是他们的校车，只要在一个十字路口有没有灯都不重要，只要是在十字路口，司机都会停下来左右看一下，确认没有人他才右转弯或者直行或者左转弯。 嗯， 美国对校车的要求也是非常严谨的，只要校车停下来了，前后左右的车都不允许动了，校车启动之后前后左右才可以走。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嗯， 现在呢不仅是城市里头的，那么现在车辆在农村已经开始大批量的使用，那农村的这个交通意识更可怕。我也去开车到很多地方去，那哗过去了，哗过来了，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辆车，你不撞别人，别人可能会撞着你。我觉得国家在这一块一定要加大力度，不管是惩罚力度还是监管力度都要加大。 嗯，增强这种文明的意识哈。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也能看到行人在翻越护栏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马路上面真的就是有这个，比如说像骑的摩托车，我还曾经看到有这个三轮车在这个主路上逆行哈，等等这些事情，其实它都是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嗯，实际上就是邓老师也确实说了，就交通目前的状况，实际上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政府也这个交通整治，我看经常会有一些专项治理哈，但是呢，就是会不会没有治到？只是治标了没有治本，这也是我的顾虑。因为我觉得整个交通的参与啊，确实是很多方面，比如说政府是一方面，属于管理一方面，汽车是一方面，是另一方面，行人包括非机动车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从这一点上，我个人相信，我觉得管理肯定能改变一个城市管理的水平。包括邓老师说过美国，我们先不提美国，我们就说我们自己的国家，比如说香港。去过，现在去香港人很多，你去到那儿，香港一个弹丸之地，但在那里就是包括去的，我估计感觉应该是没有看见什么加塞啊什么这些都没有。然后如果香港不说的话，我们再说一下深圳。国内的城市我觉得深圳的交通是质量是最好的，大概是350万辆车，比北京稍微少一点，但它的面积只有是北京的十分之一。 嗯， 在深圳没有看见过堵车，而且每个行人我没有很，我去都特意关注这个，我到任何地我喜欢看着一个地方的一个遵守交通性状况的情况，我就能看这个，就能根据这个判断出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深圳就相当不错。也就是说不要说归到我们自己的民族性上，我说这些观点就是不要归说我们自己的民族性上，说只要是我们管理的到位，管理到位包括各方面，比如说政府的宣传，还有重要的法治的跟进。比如说在深圳乱停车一次500，照下来的没有任何商量，就是我不可能你去通融说他就不敢乱停车，法治的人家。另一方面就参与者包括汽车这个机动车包括非机动车，你是否有对法律的敬畏心。 嗯， 法律敬畏心的培养有两个，一方面是道德的说教，学校学，另一方面当你违犯的时候就要让你知道疼，就像小孩子你打他手不让他去摸电门，他知道疼以后他就不会去摸，这方面都要综合起来。这个我们可能说远了，就回到自己的就是儿童这种交通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有可以。一方面就是说整个参与的，无论是学校一方，无论是社会一方，包括父母一方，政府一方，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工程。你单单说一方，比如说单单处理家长，单单处理某一方，我觉得可能都解决不了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应该是统筹的考虑。 嗯，对，我们说暑期的孩子的安全哈，为什么扯得这么远哈？又说社会环境，说交通，又说法治的建设。其实我们在想哈，每个未成年人他都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只有我们把这个环境维护好了，才能为他们的这个安全来增分哈。另外，今天我在搜索这个"暑期安全"这四个字的时候，发现了有非常多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文章呢，它总结的很全面，也盘点了儿童暑期十大安全隐患。那么按照一个先后的顺序呢，这些隐患分别是溺水、交通安全、动物咬伤、滞留在车内、拐卖诱骗、触电、坠落、烫伤、误食药物，还有食物中毒，这些都是一些安全隐患高发的事件。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家长在这里面哈，应该起到监护，并且是他有义务去学习这些安全意识。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也有一些消息报道，就是说一些糊涂的家长哈，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了，最后是发生了事故。比如说6月27号在湖南湘潭，一个4岁的小孩被父母遗忘在车内5个小时之后身亡，那么在车窗上玻璃上哈满是这个孩子的手指印。那么在7月11号在山东沂水，有一名3岁的女童在上学的途中被遗忘在了校车里面9个小时身亡。在7月12号浙江义乌的一位男童被锁在车里，在车里哭了1个多小时之后，最后呢消防员是将孩子救出。我们看有一些家长哈，真的就是把孩子忘在车里了，没有这种安全意识。当然有的呢是觉得我出去办个事马上就回来，把孩子放在车里应该也没关系，这其实就是家长的粗心大意了。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再提出对监护人的安全意识的一个提醒吧。 我觉得就是这几个事件发生的特别的意外，太可怕了，他们是他们真的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关于在车里边这种事，我觉得所有的司机啊，在下车之前都应该前后左右看一眼。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在里头，即便他睡着了，也应该把孩子抱出来，不要把孩子搁在里头，因为确确实实车是比较封闭的，尤其是夏天，很快的车里边的温度会很高，会让孩子窒息而亡。那么关于家长这个安全意识问题，一方面我个人觉得所有的家长都应该切实负起监护责任，像刚才宗老师提到的那样，应该加大下对家长的惩处力度。那么这个惩处力度实际上是不光是我们的孩子没有了他应该受到惩罚，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发生一些个小意外，家长就应该受到惩罚，比如说体罚呀，或者受到一些个意外伤害啊。 嗯。 第二个就是关于家长怎么样去教育孩子，实际上我觉得我都很头疼，毕竟我不是一个专业人士。那么到底家长这个安全意识谁来帮他们完成，或者怎么样帮助他们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有很多人提到了学校。学校不是不可以去完成的，但是学校里边是有很多繁重的教学任务，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安全意识渗透在课堂里边去，但是我们所有的老师他也并不是专业的安全教育员。我个人的建议，我们各个对应的职能部门能不能分担一下这种功能，比如说这个急救意识。那么这个急救意识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请一些个急救人员到学校里面去示范，其实那个效果并不太明显。如果说我们能定期的啊，在社区里边都去完成，因为我们很多的医院急救中心它都很分散，每一个划一个片区，每周末你都到那去给家长给孩子进行示范教育，这个效果是不是更好一点？还有包括我们这交通安全意识，我们家长其实虽然是司机，但是他也有很多的问题他也搞不懂，那我们的交警能不能也按照这样的一种模式去给社区的居民给孩子进行安全意识教育，包括这个游泳等等各个方面，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既专业然后效果又比较好？ 我看到有一些学校的这个老师哈，就说现在对孩子的这些安全教育呢，大多数是对他们有点过分保护了啊。有些孩子呢，他不缺乏安全知识，但是他缺乏的是什么呢？就是遇到危险情况时候怎么样去自救，这种逃生的技能，这个孩子是比较缺乏的。 对，在学校里边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说现在学校因为这种监管责任要承担，所以校长和老师们都很恐慌，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边几乎就成了玻璃人，因为孩子一旦出一点小小的意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长都要求教师承担责任，学校承担责任，到底孩子这个安全意识他出意外之后谁来承担责任？我觉得咱们国家应该研讨一下，把教师和学校能不能解放出来，让他认认真真的去教育孩子，包括这个安全，比如说我们的体育课到底怎么上，那么出现意外了 体育老师该不该承担全部的责任。我觉得有很多的国家做的都比较到位，学校你就教，哎，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出现意外了我们都由社会来帮你承担了。 嗯， 我就觉得我去日本的时候他们就给我讲说这孩子在学校里边发生意外了，家长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去找老师算账，不是找校长去算账，而是跟校长去道歉，跟老师去道歉，说孩子给您添麻烦了。那么这个孩子出现意外了，家长为什么还要这么去做？因为他的孩子已经被急救中心已经给抢走了，已经去救护去了，那么他的职能部门就分得是很清楚的。 嗯， 现在呢全部的责任都归到我们的老师校长身上去，那您说他还怎么去教？包括社会上孩子一走出校门，就你我们今天谈的是暑期的这个意外事故，那么出了校门之外了，那么这些孩子他到底怎么样，其实学校也已经没有任何的责任了。但实际上我们孩子出现意外的时候，我们一追溯源的时候，我们都在责备学校里边你没有进行很好的安全教育啊。但是我们往往其实应该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社会给了我们孩子什么样的安全保障。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家一起来解决，而不是说由一部分人由个别人来解决的问题。 嗯，我们也得思考好是不是要把这个板子完全打在学校的身上。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为您解读暑假别让安全意识和孩子一起放假，我们稍后见。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暑假别让安全意识和孩子一起放假。暑期是学生意外事故高发期，就在本周一，三名小学生在北京通州区于新庄潮白河橡胶坝处玩耍时不幸溺亡。而据了解，自2011年以来，在潮白河溺亡的学生已有十余人，全都发生在暑期。溺水、车祸、拐卖、摔伤、食物中毒，安全警钟屡屡敲响。那么，暑假里如何让孩子远离意外伤害？每位公民和整个社会需要建立怎样的安全意识？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教育学者，中小学数学教学报的副总编辑邓新军老师，另外一位呢是评论员刘鹏飞博士。那么进入到暑期呢，拐卖诱骗儿童也是安全隐患之一，那么法律对这种犯罪行为是如何进行裁决的？另外对于广大的留守儿童的保护又应该如何进行呢？对此我们也采访到了著名未成年人保护律师、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童玉华，我们再来听听他的介绍。童律师您好。 你好。 拐卖诱骗儿童呢是暑期的一大安全隐患，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对这种行为是如何裁定的呢？ 我认为现在呢，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就是对这个拐卖的人贩子，应该说从立法打击的力度还是很大的，这个人贩子最高可以量到死刑，但是总的来看就是对这个收买被拐孩子的这种买方现在打击的还不够。那么现在呢，全国人大正在修改刑法，这个刑法修正案9当中其实关系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原来在买方这块，就是买孩子一方，如果没有虐待这个孩子，也没有阻碍这种有关部门，你比如司法机关来解救这个孩子，一般就不会按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导致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买方市场，由于买方市场就有更多的拐卖案件的发生，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现在刑法修正案9呢，明确提出将来就是凡是买孩子的都会按犯罪处理，当然你如果没有虐待这个孩子，没有阻碍司法机关解救的话，可能在量刑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从轻减轻处罚，但是总的来说还都是要按犯罪来处理，也就是要严厉打击买方市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法律的威慑作用一定要发挥出来，也就是要让那些想买孩子的人不敢买，就能从根本上遏制拐卖本身这种案件的发生。 嗯，那现在我们看到暑期已经到了哈，不少孩子呢有的是单独留在家中啊，有的是呢有更多的时间在学校以外游玩哈。拐卖诱骗儿童犯罪现在是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应该如何进行防范呢？ 现在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说特点，其实拐卖案件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从咱们的角度来说，像这种假期的时候可能容易高发。我们孩子保护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呢，就是由于这种父母进城务工，导致在农村留下了一个庞大的留守儿童的人群，现在这个呢大数呢大家说6000万以上。另外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跟随打工的父母外出了，也跟着父母在外边，那么这个呢大致还有4000万的儿童，两个加一块大致有1亿的这种我们说在照顾方面比较缺失的儿童。其实即使跟父母在一起，当父母进城务工以后，其实父母自身的这种工作生活条件也比较差，也比较艰苦，也很难有效保护孩子的权利。所以说我说的这1亿儿童都是一个需要特殊关照的孩子，这是一个现实情况。那么尤其到暑期以后，平时的话还有学校老师的照管，但是到暑期以后放假了，学校的管理没有跟上，父母的管理又跟不上，这个时候孩子容易被拐卖，也容易受到其他的伤害，这是一个现实的大的问题。那么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一直说其实针对这1亿的孩子，尤其是农村的留守儿童，政府应该有更大的投入。你比如能否孵化更多的社会组织，能否动员更多的志愿者来关心爱护他们。我前段时间我提出一个叫一石百千万的工程，所谓一石百千万，也就是你比如在留守儿童比较多的这种农村地区，能否至少有1家专门关心爱护帮助孩子的社会组织，至少有10名有社工心理法律背景的工作人员，这样的话有一批人来做，同时能不能动员更多的，你比如哪怕100，逐渐的上千，发展到哪怕上万，也就是百千万的志愿者来关心这些留守儿童，也就只有更多的人，专业的人士来参与到对这些孩子关心爱护当中，这些孩子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当然我们说父母这个暑期的时候应该更好的担负责任，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看好，父母首先要担负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就对我刚才说的像留守儿童、流动人员子女这些状况比较特殊的，我还认为我们的社会服务要跟上。 相比于城市的孩子可能在暑期得到比较严密的监护，大部分的留守儿童的暑期安全其实更值得关注。刚才童律师也提到了一个叫希望能够有社会化的专业的管理哈，对这些孩子的安全负责。两位怎么看？ 实际上这种 NGO 呢，这个问题在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事物，这应该是鼓励，但整体来说相对于我们国的国情来说，这个我感觉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应该以政府来主导。 对，关于拐卖儿童这个事儿呢，我有点想法，因为我最近也一直在看一些个电视，我真的看到我很伤心，很同情他们。对于已经被拐卖了的孩子，那么国家应该全部采集每一个孩子的血样，那么这样的话就通过DNA 的比对，实际上是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那么对于这些已经发生了的这些个家长来讲，我觉得就不要再惩罚了。那么对于后面的，我觉得就是要严格的惩罚，不管你是卖的还是买的，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量刑入法，而且要严厉的打击，只有这样的话他这个市场才能消失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应该加大一下对农村地区教育和卫生的投入，让更多的人，包括就是我们企业的投入，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家乡去做贡献，尽量的减少人口的大规模的流动，这样的话才是解决留守儿童安全保障的一个根本。 其实我们说哈，不管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拐卖也好，还是上半时段所说到的这个溺水也好，都是暑期这些孩子容易发生的这些安全的隐患哈。最后一点时间，也想请两位给我们做一些安全的提醒。 首先来说，有一句谚语，就是无论多少次小心，也都不会多。这个我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尤其是对未成年人，尤其是比如说是小学上初中之前的，就10岁以下左右的孩子，父母作为一个第一监护人，首先来说一定要仔细小心，因为我说从我自己做父亲的那种角度来说，一定要是千万的小心仔细看护，这是最主要的。 我觉得这暑假期呢，学校没有老师监护了，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我们也一时无法改变，为了暑期我们孩子的安全， 我建议所有的家长应该多用点心关注自己的孩子，让孩子最好不要远离自己。 嗯，也可以多教孩子一些逃生的技能哈。我们说暑假是快乐的，但是孩子们的安全意识不能跟着一起放假。那么在掌握了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之后，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在暑期远离危险。好，今天再次感谢邓新军老师和刘鹏飞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说列位听众您晌午好，请您听我来读报。天下真大又真小，容我给您表一表。说为什么世界真奇妙，为什么收费很必要，为什么忙着写材料，为什么急着向上报，为什么有人爱拍照，为什么有人他爱睡觉。那说多新鲜呢，您听我说呀，他有套头。